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古巴报纸《格拉马报》9月9号以“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而继续前进”为题披露特辑。报纸还登出了朝鲜人民前往万寿台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表示崇高敬意的照片。